我的意中人是一位盖世英雄，路遇困难会驾着七彩祥云来救我。 快别幻想了，车遇险情还是人保直销车险靠谱，道路救援、空中救援随时待命，伴您放心出行。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前门东大街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哦、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啊、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哎、 买个铜钱啊、 嗯、 捡个瓷片啊、 嗯、 自得其乐。 哎，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从商代贝币、战国汉代刀币和布币，到唐宋元明清各朝的方孔铜钱等，中国古钱币啊承载了悠久的历史，蕴藏深厚的文化内涵，为众多收藏爱好者和收藏家所珍视，民间交流也是异常活跃。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呢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古币收藏的捡漏故事。从2005年到2013年，中国几家大的拍卖行每年都举办春秋钱币拍卖专场或者钱币油品等专场，如2013年5月中国嘉德成立20周年庆典春季拍卖会，设立相对有家趣嘉德20周年古钱专场。业内公认古钱币拍卖逐渐成为了中国嘉德的重点项目，每一次开锤都成为众多收藏爱好者和收藏家的古钱币交流盛会。继中国嘉德之后啊，北京成轩、香港金球、华夏国拍、北京瀚海、北京保利、西泠印社、上海英迈、上海朵云轩均推出了钱币专场，深度挖掘古钱币的价值和特有的魅力。并且近十年间，古钱币在拍卖场保持着鲜明的个性，成交价格呢就呈稳步攀升态势。一枚小小的古钱币蕴藏着丰富的历史元素，也几乎囊括了古玩价格形成的所有要素。近年来收藏古钱币的爱好者不断增多，他们通过多渠道的收集挖掘，收藏了不少很有价值的古钱，既抢救了中华文化遗产，又丰富了自己的收藏天地。那么在高林高华所著的《捡漏》一书当中，就收录了外行捡漏古钱币的故事，很是传奇呀。捡漏啊要靠眼力，这个地球人都知道。那么没有所谓的眼力就一定捡不到漏吗？那也是不一定。邵先生就曾经一不小心白捡了4000块钱，没有勾心斗角，没有传奇经变，似乎一切都轻而易举。在毫无鉴定经验的情况下，一天之内转手之间4000块钱收入囊中。但是啊，这漏也就是被人家邵先生碰上了，要是被别人碰上了，可就未必能捡得到了。邵先生是南京人，对陶瓷有着比较深厚的研究。对陶瓷有兴趣的人往往收藏初期都有一个好习惯，就是捡瓷片。那时候邵先生经常在南京的各个工地转悠，有时候也会有民工来问他，捡这个能卖钱吗？他就一句，好的可以卖。于是有个有心的民工就捡了一麻袋来要卖给他， 他倒出来翻了翻，没有太好的，不要。这些卖不了钱呀，民工听说不能卖，就把麻袋扔路边上就走了。邵先生看他走了，又转回去挑点还不错的，他可就给捡走了。民工要卖给他瓷片的事儿没成，但是这民工并不甘心，过了几天又拿来两个大钱问他要不要。邵先生一看钱是铜的，锈迹斑斑，上面写着大权当铅。邵先生对钱是一点都不懂啊，所以很犹豫。他拿这俩钱一声不吭，翻来覆去的看。可不要以为他一遍遍的在问自己买还是不买，他想的可比这个复杂多了。他进行的可是十分深入的分析。他正沉浸在自己的分析当中，民工忍不住了，直接问：“你买还是不买啊？”哦，对，人家还等着呢哈。经过多方分析，邵先生认为这俩大钱，哎，还是可以买的。问问价吧，多少钱呢？民工也很犹豫，想了想，伸出两个手指头：“2块啊！”邵先生脱口而出，人家民工急了：“什么2块啊？200。”其实邵先生也知道他不可能就要2块钱，他的意思也是问问是不是要200块，只不过刚回过神来，没意识到自己面对的不是行里人，才脱口问出2块。您是不是有点看不明白了？我给您解释解释。在江苏上海一带啊，古玩店的店主常常会告诉您，这5块钱那10块钱的，您可不要以为这里的东西都这么便宜，其实1块指的是100，10块钱指的是1000。要是您连这都不明白，那您就必然不是行里人。要是碰上不厚道的店主，人家可就要漫天要价了。幸好邵先生是不经意的问错了，要不这小民工不一定得开多少钱呢。两个大权当千，200块钱，也就是一个100块，贵了点儿。2给100行吗？行，成交。就这么干净利落。当天下午，邵先生就找到了一个懂钱币的朋友，把新淘的2枚钱给他看。这朋友当时就想全都买下，经过一番商议，终于花4000块钱买下了其中1枚。这个漏，邵先生就算是实实在在的捡着了。那么这大权当千到底是什么时候的钱呢？其实这是三国时候啊，东吴的钱币，也就是孙权他们使用的钱币。这权的意思啊，既是钱，这枚钱上写的呢，就是这1枚钱当1000个5铢钱用，是一种高额的虚值大钱。为什么说是虚值呢？得先跟您解释一下这五铢。我国古代用的是重量名称和货币名称统一的计重货币，也就是造这枚钱币的铜值多少钱，那么这枚钱币的面值就等于多少钱。在钱币上写上钱的重量，就等于写上了钱的价值。即便是把这枚钱融化了变成小铜块，那它的价值也不会改变。铢啊，是一个重量单位，一铢大概是 0.67 克。如果一枚钱写着5铢，那也就是说这枚钱重5铢，价值就是5铢铜的价值。现在有个词呢，叫锱铢必较，比喻气量狭小，事事都十分计较。就是因为啊，锱铢都是很小的重量单位，一锱啊大约是4克重。好了，咱们现在计算一下，大权当千，那应当就是重 0.67 乘以1000等于670克，也得1斤多呢。但实际上呢，这大权当千根本就没那么大，有的呢也就是比5铢大一点点。这个时候面值已经不再是实实在在的造钱用的这块铜的价值了，而成为了一个概念，所以就叫做虚值大钱。这是由于通货膨胀、国军圈钱等多种社会因素造成的。咱们再来看看这个权字，权就是钱，最早用权字做前文的啊，是篡夺汉朝政权的王莽。为什么好好的非得把钱改成权呢？原因有二。一呀，是权有源泉之意，寓意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二呢是汉朝啊，是刘邦他们家天下，繁体的刘这么写，刘又是金又是刀，前缀的繁体字啊，左边是个金，右边是个戈，哪能让钱这么重要的东西跟刘家有那么紧密的联系呢？不行，把钱改个名字吧。所以一部分钱上的文字就改成了权。东吴时期沿用了新莽时期的这个权字，赤乌元年铸大权当千，后又铸过大权二千、大权五千。说到了孙权，咱就得稍带说一下刘备跟曹操，他们用什么钱呢？刘备的西蜀用的比较多的是直白五铢，曹操的魏用的是魏五铢。说了这么多关于古钱的事儿，还有一个问题没解决，邵先生在买这枚钱的时候心里头是怎么分析的呢？他怎么就觉得这钱可以买呢？邵先生虽然不懂钱币，但是历史知识很丰富。他当时在想啊，南京曾是六朝古都，三国的吴、东晋、南朝宋、齐、梁、陈都建都于此，挖出古董来并不是没有可能。自己小时候也见过奶奶留下的小钱儿，都叫什么什么通宝。那么这大权的年代应该不会太晚，也没准就是六朝的。再看这枚钱，锈迹斑斓，凭着看老旧瓷器的经验，这两枚钱似乎也有这么几分老气儿。再拿到鼻子前面闻一闻，也没有刺鼻的气味。他曾经看过关于青铜器造假的资料，大部分青铜器的锈都是用酸泡出来的。钱币虽然不算青铜器，但也是铜制，至少不该有强酸的味道。哎，一闻果然没有。再退一万步说，即使这两枚钱不对，要是要价不贵先买下来也可以，就当学点知识交点学费了。他正想着呢，那民工把他的思绪打断了，后面的事儿大家伙就都知道了。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哦、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啊、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哎、 买个铜钱啊、嗯、捡个瓷片啊、 嗯、 自得其乐。 哎，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收藏古币让外行捡漏的故事是肯定有，但绝对是巧合，而且是凤毛麟角。因为啊，如果真的近身于古币收藏，里边的知识含量是巨大的，众多的古币收藏大家都未必能够捡到漏，更别说是外行了。所以您如果想要涉足古币收藏，别想着能去捡漏。那么在段中谦等人所著的《古币的收藏故事》一书当中，董梦之先生就撰文掘到一座古币金矿，为大家介绍了古币收藏家李承志先生的故事。一枚古币是一段历史的见证，它记录着从它诞生至今的那段历史，并继续书写着今后的历程。一枚古币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从它的方孔中透过时光隧道，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国力的盛衰、社会的风貌、民族的兴亡。一枚古币，它集历史、政治、经济、美术、书法、民俗、艺术于一炉，融铸成了一个钱币文化的综合体。珍惜古币，它是在特定的历史年代或者特定的环境下一种产物，它是历经世代沧桑、饱经岁月磨难而流传至今的稀世珍品。珍惜古币，它述说着古往今来的寻宝者为寻求它而演绎的一个个传奇性的曲折动人的故事。如果一位收藏家或集币者在那浩如烟海、成堆成山的古币当中淘换到一枚价值连城的珍稀古币，获得的将是一种用金钱难以买到的欢愉，一种多少年来孜孜以求的愿望顷刻之间变为现实的快慰。它的价值不仅在物质上， 而且在精神上将终生享用不尽。下边我也给您介绍几枚堪称国宝级的珍稀古币以及它的拥有者古币收藏家李承志先生的故事。李先生年过古稀，人们尊称为李老。李老不是专业收藏家，但他收集的珍稀古币却令许多古币专业的行家都望尘莫及啊。那么李老手中究竟有多少枚古币珍品呢？1996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币目录》中列出了自战国以来我们现存的古全50名珍，这些珍品目前的市场价值每枚均在万元以上，有的高达数万，如北宋靖康钱。据考古界统计啊，1949年以来从出土的几十万公斤的古币中只发现过十余枚，而且更为难得的是大齐通宝至今只发现过两枚。一枚呢为清代吉币大家张全训所藏，这枚钱因四字旁边各有一个小孔，人称四眼大齐。另一枚为清代咸丰时大画家戴熙所藏，这枚钱因上缺一角，人称缺角大齐。据说1860年2月太平军攻破杭州之后，这位皇族出身的画家自尽身亡，引起了古玩界的极大关注。有位古玩商竟出高价买下了戴氏住宅，挖地三尺穷搜苦觅这枚缺角大旗，怎奈翻遍了宅院也不见踪影。另有些古玩商人仍然不死心，又几经周折转买，重挖重挖，泥土过筛，方寸不漏，把整个宅院翻了个底儿朝天，结果还是一无所获，令人叹息不已。据说上述50名珍当中啊，李老手中有多枚，其中德一元宝、高昌吉利等都是大玉品。德一元宝啊，是唐代安史之乱时史思明占据洛阳后铸的钱，但他很快就又改铸为顺天元宝，所以德一元宝不久即废，传世甚少，故在全界有顺天一德，德一难寻之说。早在清代，德一元宝就能卖3万块钱。高昌吉利的高昌是指古地名，在新疆，汉代属西域都护，从东晋16国起，该地屡建地方政权，北魏太和23年建立居士王朝，铸高昌吉利钱。高昌是个小国，又地处西北边陲，铸币有限，又经过1000多年的损耗和流失啊，存世极少，所以珍贵。九叠篆文的黄宋通宝被人称为九叠黄宋，历来被吉币家所喜爱。1940年出版的历代古钱币说标价是400元。而8年前出版的《中国古钱录》标的参考价值是1.5万元，增值之快那是很惊人的。古币淘宝的过程是艰辛的，那么李承志先生是怎么收集到珍稀的古钱币的呢？咱们呀，下半期再跟您说。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5000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每周六日上午10点，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兆赫，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 盘中古都收了谁的脸，盘亭又在落在你案前，你全空白寻找的人不选，眼神泪思念，而是这桥中别明月间，藏头的是不然都在前，留下枕边回味一分流回到耳边，朦胧的愿与你泛起唐宋元明清元

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阴山背影墙。砖房里的茶水，他递了个门儿，再饮几杯桂花酒，自醉非醉暗销魂。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唯一广播伴耳边。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说宝， 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哦，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啊，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哎， 买个铜钱啊、 嗯， 捡个瓷片啊、 嗯， 自得其乐。 哎，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呢，我将继续通过段中谦等人所著的《古币的收藏故事》一书中董梦之先生的撰文《掘到一座古币金矿》，为大家介绍古币收藏家李承志先生的故事。60年前曾经出版过一部古玩指南，该书根据当时的市场价格把古币分为七等。第一等七枚被人称为七大名品，他们是金代的真釉通宝、南宋的建炎元宝、南汉的乾亨通宝、辽代的天显通宝、宝宁通宝、应力通宝、天赞通宝。这七大名品是古往今来集币家们梦寐以求的稀世之宝。拿天显通宝来说吧，迄今为止只发现过两枚，而这仅有的两枚又都流失到国外去了。其中一枚被日本人川岛所得，他欣喜之余竟然把居所都改成了天显堂，还为此写了两句汉诗，叫苍苔古道英行遍，落木寒泉听不穷啊。可见七大名品是何等珍贵，而李老手中也有几枚。即便是一项艰辛的劳动，他又是饱含着希望和憧憬的工作。有一次，李老去农村访友，走到村头发现了一堆垃圾内有一卷破竹帘子，他立马想起早年间人们夏天挂帘子的时候都用一枚古钱呀当别子，用线拴在帘子上面。于是他不顾脏臭，走过去把帘子拔出来舒展开，果然喜获一枚开元通宝。虽然不珍贵，但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一年夏天，李老去京郊西山的一座古庙巡游，遇上大雨，避过雨后其他游人都走了，他却坐在破庙殿内的石墩上深思。他琢磨着这样的古庙，当年上香的善男信女们都会捐钱，很可能有散失的钱币埋在土里，现在经雨水这么一冲，兴许会露出来。于是啊，他便沿着大殿的后屋檐被雨水冲刷的水沟内寻找，功夫不负有心人，果真就找到了一枚铸造精致、字形优美的永乐通宝，令他十分欣喜。这几年随着城市建设飞速发展，拆迁旧居、危房改造天天都在进行，李老每次都是闻风而至。拓宽石门路时，沿途拆迁了不少百年的旧居，年过花甲的李老竟然带了一把小铁铲到拆剩的老屋废墟当中扒土撬石， 此时正值盛夏，顶着炎炎烈日，一铲一铲的挖脏土，一块一块的翻砖瓦，连煤灰都不放过。几个小时下来，累得大汗淋漓，满脸灰尘，像京剧当中的大花脸，路人看着都好笑。哎，可是他终于在一处老房的砖头底下翻出了三枚乾隆通宝。咱们再看看他淘金的这过程。天津古玩市场是全国开放较早的一处，李老为此啊曾经往返天津百余次，后来河北、山东、河南、山西、安徽等省的古玩市场也相继开放。李老的足迹随着这些市场的开放而延伸，他就像一只不辞辛劳的小蜜蜂，哪里的花开了，他就千里迢迢地飞到哪儿去采集花蜜。20年来啊，他自己也记不清跑了多少路，花了多少钱，淘过多少古玩摊，又有过多少次是无功而返。古玩市场里的古币摊遍地皆是，各种钱币成堆成串，成盆成罐，但是要淘到一枚珍品却犹如大海捞针，谈何容易啊。李老啊，有多少次都是乘兴而去，又多少次扫兴而回，但是呢他可不气馁，不灰心，从70余年的生活经历当中得出了一条结论：磨难是成功的良药，坚持是成功的秘诀。功夫不负有心人，机会终于来了。1999年初夏的一天，李老的老伴张秀珍像往日一样在一家农贸市场买菜，突然发现了一个新冒出来的古玩摊，摆着整整一摊子锈迹斑斑的古币。天长日久的被李老熏陶出来的老伴眼睛顿时一亮，赶忙回去告诉李老。于是老两口立马带上钱来到古玩摊，李老蹲下去抓起一把一看，心里顿时乐开了花。这一把钱当中竟有好几个朝代的，竟与摊主搭话方知道他是外地来的农民，新到这儿摆摊，虽然卖古币，可是连宣统都不知道是何许人也，他怎么会懂得这堆废铜烂铁的价值呢？李老决定包圆，可他不想坑害这位无知的农民，就按每枚1块钱买断。摊主是喜出望外，老两口跟摊主10枚一摞的码起来，最后一数竟多达2307枚。当时他们可没想到，他俩搬回家来的不是一堆古币，而是一座金山。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哦，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啊，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五大官窑、稀世珍宝。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哎， 买个铜钱啊、嗯，捡个瓷片啊、 嗯， 自得其乐。 哎， 哪天万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先通过于磊、吕玉涛主编的《国家宝藏》一书，跟大家说一说古币收藏捡漏故事的前世今生。李老从此闭门不出，开始对这批古币进行整理。首先是鉴别真伪，剔除假币，然后分类登记造册，接下来是研究。整理当中，李老不时地被那一枚枚稀世的珍品所震撼，他蓦然地意识到，他前20年是沿着河岸沙里淘金，而今天却是找到了一座金矿。他欣喜地跟老伴说呀，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真是天道酬勤也。研究过程当中，李老深深地感到自己胸中的那点历史知识太肤浅了，他需要大量充电。为此他翻阅了自己所有藏书，以及能借到和能买到的有关历史及古币的书籍，他对照每一枚真币，找到了相关的书籍和资料，然后认真阅读，记笔记，记要点一丝不苟。从库夏到隆冬啊，整整用了半年时间，不仅整理了这些稀世名币，并且搞清了每枚真币的身世，为他们写出了较详尽的科学诠释。李老这次挖到的这座金山看起来似乎是偶然的，很多人说他运气好，羡慕他。其实啊，这偶然之中却存在着必然的因素，这就是 他有渊博的古币知识为指导，有百折不挠的毅力和锲而不舍的精神。他不放过任何一次偶然的机会，所以等机遇来的时候，他绝不会错过。这就是生活的一种辩证法。20年来，李老深深地体会到，搞古玩的，玩的应该是知识，集币必先识币，然后弄清古币的历史渊源、来龙去脉和它的文化内涵，才能提高到一个新的品级和层次。正如他所说，有志者从破烂当中觅出瑰宝，无知者把瑰宝当成破烂。我们从他和那位不知宣统地为何人的卖币者身上，就可以体会到这两者之间明显的差距。李老研究古币经常到深夜，有时候甚至是连轴转。他每研究出成果呀，就欣喜若狂。有一天凌晨2点，他把酣睡的老伴儿给叫醒了，让他看篆书天启钱。老伴儿说明儿看不行吗？他伸手就把老伴儿拉起来，告诉他天启钱有两种，一个是明朝皇帝铸的明天启钱，存世较多，市场常见；一是农民起义军徐寿辉铸的徐天启钱，存世极少，属于珍品。篆书徐天启钱更是无价之宝。老伴接过去看了看，说：“哎，果然跟一般的钱呀，它不太一样。”李老说：“是珍品，都有自己的灵气儿，没有灵气儿，就不称其为珍品。伪造者能仿出钱形、钱纹和锈色，就是仿造不出这当中的灵气儿。”在集币的领域内，李老的知识是越积越深，品味也越来越高，收获也是源源而来。2001年秋天，他去了趟山西，5天的行程里啊，他沿着古老的三晋大地，从晋城到襄汾，从壶口到洪洞，均无收获。最后到了历史文化名城平遥，一进平遥古城，他就像走进了历史长廊，那古老的石板街两旁鳞次栉比的明清时代店铺一家挨一家，字画古玩钱币摆满了柜台。李老不顾连日奔波的疲劳，一头扎进了古玩街，从一个古玩店挑到另一个古玩店，从上万枚古币当中终于发现了一对开平钱，他欣喜若狂。开平钱是灭唐的朱温所铸，朱温建都汴京，史称后梁，年号开平，铸开平通宝、开平元宝钱。朱温政权只存了4年，又处在战争当中，根本无暇顾及铸钱，所以后梁钱非常稀少，是50名珍品之一，属一级钱币，无定价。这瑰宝到手，李老不敢怠慢，只怕有个闪失，连夜携币就返回了京城。李老的藏品颇丰，但他仍然过着简朴的生活，房子没装修，屋里没有时髦的家具，可他只要看到自己满意的古币的时候，不论贵贱都买，花钱再多都不心疼。李老的俭与奢让一般人觉得是不可思议。清人刘希海写过这样一首诗，叫集古躬身有几家，是向全院采精华，而今有用归无用，自笑平生鄙视痴。李老托他的书家好友范德安先生把这首诗写成条幅，挂在自己的书房里头。鄙视痴三个字，不正是李老痴迷古币的生动写照吗？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铸币的国家，中国钱币创造和打破了中国世界纪录协会多项世界之最，中国之最，其中更是不乏价值颇高、极具历史意义和收藏价值的古钱币。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古钱币都有收藏价值，那么该如何判断古钱币的价值呢？据资料显示，北宋宣和通宝几块钱便能入手，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战国货币明刀也才在100元左右，而一些年轻的货币 如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发行的光洋即袁大头有数千元一枚的记录，太平天国时期的天国通宝价格甚至破万，原因主要在于物以稀为贵，存世量是影响古钱币收藏价值最主要的因素。以太平天国时期为例，由于时期较短，刚试铸了一些样币即被下一时代的货币所取代，这类古钱自然量少为王，价值较高。而一些较强盛的王朝使用同一品种的货币时间较长，用量巨大，存世量多，自然会影响到升值潜力。说到这儿，今天的一海说宝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为您播出的好歌会说话节目，再见。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五千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每周六日上午十点，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兆赫，一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 暗中孤独收了谁的脸，半听又在落在你安全，一圈空白寻找的人不选，眼神泪思念，二十四桥中别明月间，藏头的事不然都在前，留下枕边回忆，回忆奔流回到岸边，朦胧的月与你泛起唐宋元明清的夜，暖着谁你的吉他上，我们轻轻唱，请你别想回首，灯火不见阑珊，只有寂寞在流浪。 是时针送去心无奈，远去的姑娘让明月与孤单，青石花落空一颗几朝梦，别来眼中泪去两情全放， 万丈孤独皆只虚转变，在梦中问他不会重现，一句告别似祖飞很多年，灰尘散无前，风卷帘过天西江月，轻轻留恋一旦春去别，真心始终没 心中许别，回首等不见那扇只有寂寞在缭绕。寒窗孤独守了谁的脸，半亭又再落在你案前，一卷空白心焦的人不选，无言声泪思念。 欢度国庆，北广购物优惠大促再升级，10月5号至10月8号期间来订购商品享92折优惠，新用户再送您30元购物积分，详情拨打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关注北广生活时间公众号也可以享受优惠哦。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那么在今天呢，为大家来介绍的是日本太福高这个品牌的保温产品。好，那我们请到的是赵经理。赵经理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因为很多人呢知道日本的这个保温产品特别好哈， 嗯， 经常是海外代购啊，或者在日本旅游的时候呢来这个往回带啊。 对， 那么今天的这个机会来了，我们为大家来献上的就是日本的太福高的保温产品。 是，而且日本的产品呢，它有精湛的制作工艺， 是 严谨的工作态度。 嗯， 我们无论是在设计、制作，还是用料以及选材，都是非常考究的。 嗯，你像它的产品的这个选料呢，就非常的严格，也非常的考究。 我们里外通体用到的，大家听好，是304食品级别的不锈钢， 嗯， 是达到使用级别， 是 入口级别，也是非常安全的材质。 嗯，而且我看了刚才呢，相对来讲比较厚， 很厚， 而且呢也比较有分量， 很扎实。 对， 哎， 所以呢一定是好的304级别的食品级的不锈钢啊。 嗯，这个其实保温时间长呢， 嗯， 除了我们用料扎实之外呢，我们在整个这个不锈钢材质中间啊，还加了一层这个镀铜层。 嗯， 这个镀铜层是起到什么呢？热隔绝、热反射，延长它的保温时间。然后呢，在整个保温杯的里边还有一层喷砂的工艺。 嗯， 这一层工艺就是无论是你装了带有颜色、有味道的液体，它不串味儿、不残留，好清洁、好打理。所以大品牌该有的制作工艺，我们都体现出来了。 没错，它既有实用性哈，而且做工的非常的考究， 嗯， 而且呢也非常的安全。 对， 另外刚才提到也非常的美观。啊，它外观呢是这种 钢琴烤漆的外观， 哎， 然后香槟金的颜色， 颜色好看， 非常有质感， 嗯， 也非常的高端。 嗯， 在家用带出去都很方便。 没错，我记得我曾经用过一个这样的杯子哈，就是把热水弄进去以后，早晨弄进去的， 嗯， 然后晚上打开以后还特别热呢，嗯，保温效果特别好。 您说的这个其实跟我们这个没有区别， 嗯， 我们就是您把100多的开水倒进去，你早晨倒，晚上您再喝， 嗯， 还是烫的。 对，而且呢，今天有一个就叫做焖烧壶， 嗯， 就里边还可以煮鸡蛋是吧？ 为什么叫焖烧壶呢？ 嗯， 不用火，不用电， 嗯， 你把生鸡蛋加进去，把小米加进去，把盖子盖严了，加上开水焖上4到5个小时。 嗯，打开以后 小米能焖粥， 嗯， 鸡蛋就焖熟了。 熟了， 不用火，不用电，不用看管，你带着移动又很方便， 嗯， 所以它有个外号叫移动厨房。 没错，你看保温效果多好啊！ 对， 另外它那个保温壶也特别好，就你在家里现在很多还用的那种大的那种叫什么水壶 啊？ 其实水壶呢，它有一个那个盖的那个 木头塞儿， 木头塞儿，其实时间长了以后呢，它会有一些细菌融入的。 哎， 这个保温壶的话就 可以当这个 水壶用、 啊、首先 这个保温壶是两升， 嗯， 容量够大， 对， 通体不锈钢，你装上两升放到家里，就是老两口一天啊你喝不完、 嗯、 还有我们这个保温壶这塞儿是和婴儿奶瓶奶嘴用到的一样的材质、 哎、那么今天这个组合呢，应该说您要是拿下来的话，家里的这个保温的这个设备基本就齐了， 大全套都有了， 嗯， 我们说这个两升的保温壶我们有了， 嗯， 还有一个640毫升的大号的保温杯， 保温杯 带出去也方便了， 比如说出租汽车司机、 哎、 啊，弄一杯的话呢，这一天都解决了， 上班上学的 水的问题解决了， 书包当中的、嗯、你带一个都很方便， 是， 还有一个200升的这个高硼硅玻璃材质的水杯， 嗯， 这是第三件了啊， 嗯， 还有一个750毫升的闷烧罐， 哎， 四个单品，如果您去太不高的专柜是1596元、 嗯， 但是今天我们直接来合作。299 是，只要299元，您把这些全都拿走了哈。 对， 那市面上的，比如说您什么沃尔玛呀、家乐福啊，都有这个品牌的哈，它是非常透明的。 对， 1596这个组合，但是今天我们299元，您就可以把它全都拿走了，所以呢，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刚才说了，我们这个合作呢是甩到了中间的很多的环节， 对， 而且呢，也有广告宣传的意思在里面， 广告推广、广告置换， 是的，是的、 嗯。 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你像今天我们这个产品里边，既有这个保温壶 两升 的， 保温杯640毫升的， 没错。 闷烧罐是750毫升的， 嗯， 再加上一个200毫升的这个高硼硅玻璃的水杯，四件单品， 嗯， 299。 所以今天这个机会大家真的不要错过，299元，您可以把它全都拿走。所以呢，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家要住得舒服， 家要彰显品味。 400-876-4888，装修找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大品牌，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三开门冰箱、冷暖空调任你选。 400-876-4888，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面升级。 400-876-4888，来一号新家打造你的梦想家吧。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红星美凯龙11团结货震撼来袭，10月1至10月7日，至尊帽50元购1200元周年升值册，北五环商场3000元券包免费领，朝阳路商场领现货券包最多可省2700元，详询店内。 就这个 feel 倍爽， 怎么爽？ 全包圆一站式整装产品，提标成北美进口白橡木家具，五重滤芯纳米净水机，直滑式功能沙发，还不加价，爽不爽？就这个 feel 倍儿棒， 怎么办？ 多款实木家具样板间，风格不重样，灯和窗帘全齐，还配三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还要多吗？ 行啦，该说电话啦， 400-606-8866，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一杯敬故乡，一杯敬远方， 一万去旅行，一万买包包。 我叫包包，你拎着我去旅行吧。 一站式整装，一价全包圆。 咦，这个靠谱。 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电器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 哦，靠谱。 999一平，一价全包圆，还限量升级北美进口项目家具纳米净水智能卫浴。 哇、哦、靠谱。 还配三开门冰箱和滚筒洗衣机。 电话： 400-606-8866，